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 志在未来。 我是夏晴，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享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打路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我是杰克堂，这里是10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10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0235秒，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10点答录机。你好，我是杰克堂。刚刚听到了我们的新片花，这是第一次在周六晚上10点的10点答录机当中所播放出来，所以也算是给大家了一个预告。在明年，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的，就是杰克堂的故事盒了。但是今年的10点答录机也依然会继续，只不过我们会有更多不同的角度，去深夜的陪伴，让你有更多不同的视角和感受。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有任何好的建议，或者是心里面想要对10点答录机或者杰克堂的故事盒说的话，都可以告诉我们。有几种方式可以联络到我们，比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呢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搜索10点答录机。已经看到有很多的朋友进入到10点答录机的直播间了，比如说一地狗毛，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王，还有禅文心结，一个珍重 Candy 文等等等等，好帅啊，好事本人二七男士等等，欢迎你们来到了10点答录机的直播间，我是杰克堂。而今天我们要聊的一个话题呢，不知道在周六的晚上比较闲适的时间是否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但是我希望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是一种很轻松的状态，可以不用去顾及，不用去思索应该或者不应该这样的说法，而是直接简单的去回溯啊。说了这么多到底是什么呢？在这里，如果是花椒的朋友，应该在进入直播间之前就已经看到了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你把时间花在哪里？你把时间花在哪里？ 至少我知道，现在我看到的你们的名字的那些朋友们，在晚上十点到十一点钟，把时间花在了十点答录机上。感谢这一个小时的陪伴。为什么想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其实，不是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你把时间花在哪儿，你就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今天其实是突然间想到了自己，有的时候我们会给自己一些定义，认为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比如在我们写简历自我介绍的时候，总是会有一项自我介绍，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简短的描述你几句。对，很多的这个社交的媒体或者说这种平台上面都会有类似的。每次到了这个时候，我其实都挺困惑的，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的，反正我很困惑，因为有的时候好难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后来我发现，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是一个什么样，比如说我喜欢唱歌，我喜欢跳舞，我这个人爱好广泛，很喜欢睡觉，很喜欢发呆，很喜欢，对，好像大家在写自我介绍的时候，反正有一段时间记得大家写的都不是特别的积极正面的，都是把自己写的营造一种我很懒惰的形象，可能是为了营造一种轻松愉悦的感觉吧。嗨，谁知道呢，也许是我自己投射了。所以当你去回想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线索呢？我想把时间花在哪儿，可能就是一个线索吧。于是我们今天就来做这样的一个回溯好了。你把时间花在哪儿？我期待看看你们的答案，我非常的好奇。我要的是真实的回想把时间到底花在哪里的那种，而不是希望把时间花在哪儿。当然你也可以告诉我，我希望把时间花在哪儿，可我把时间花在哪儿，这样的一种对比和反差。看到了张二宝，性格爱好工作履历，对，今天我们就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开始说起，或者再具体一点，你到底把时间花在哪儿了。那么为了应景，我们的第一首歌就和时间有关系，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很推荐给很多的人，得到的观点呢不太一致，有人觉得还不错，有人觉得不太好听。我希望可以在这接下来的四分钟把时间花在这首一万小时上，告诉我你的反馈，来自宇宙人。 我要变成你。 间，我们进化成最难离开的另一半。我要变成你的树，用叶子亲吻你的脸，让土壤喝干你的眼泪，让我吸收这一切。我要 来自宇宙人的一万小时，不知道你们觉得这首歌怎么样？很好奇，很想搜集意见，因为我自己和另外一位朋友很喜欢这首歌，但是也有人说不怎么样，所以就当是一个问卷调查吧。把歌听完，我们再回应大家把时间都花到哪里了。谢谢张二宝的反馈，有噪点，但怎么说呢，态度听得到，但不属于我喜欢的范畴，可以说是相当诚恳了。刚才有看到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王的一段回复，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没错，张二宝不是不喜欢的歌，也不属于喜欢的歌，所以就是一种可有可无。其实在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这件事儿做也可以，不做也没那么心痒。于是你把时间花在哪儿呢？有的时候我们希望把时间花在哪儿，和实际上是有出入的，所以今天十点答录机，我们就来做这样的一个回溯，看看你到底把时间花在哪儿了。告白王开始发的第一条消息是工作逗号和他，后面又紧接着追加了一条，以前是把他放在第一位，以后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感情受伤了，在工作上找平衡吧。看到这段话的时候，竟然觉得些许无奈。我不知道我的反应是否是你所想要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安慰自己，时间可以抚平一切，转移注意力也许是最好的办法，但是我想告诉告白王，不知道那感情上的伤是多久以前的事，如果伤口还没有处理好，请不要只是用 BB 霜或者粉底液把它涂平而已，而是去真实的面对它，接受自己的哀伤，对这份感情的悼念，然后等着伤口一点一点的愈合。当然也许你已经过了这个阶段，也许现在的你已经是整装待发，所以 当我们身处恋爱当中，我们愿意把时间花在自己所爱的人身上，这是一种幸福，哪怕只是和他虚度时光，赖在一起什么也不做，那么你就是一个在恋爱中的人。当没有身边的那个他，自己全力以赴地去追寻自己心中所想要的那些部分的时候，也要问问自己，我要把时间放在哪儿？不是因为逃避而把时间放在哪里，而是因为我真的很想把时间花在这些上面。我是小王子七六，一万个小时算了一下就是一年的时间，坚持着一万个小时就变成习惯，改变不回来。爱情看来都是一样吧，看着这样的一段话，心里竟然会揪心了起来。一万个小时听上去好像挺长的，没想到也只是一年的光景。坚持一万个小时就会变成习惯，改变不回来。这前半句话似乎没有错，但是爱情真的是一种习惯吗？此处播首轻松的歌，然后让我继续来听听你把时间都花在哪儿了。 Sunrise come down as seen when they hit the ground. Children spinning around till they fall down, down, down. I went for you, it's been 2 hours now, and you're still somewhere in town. Your dinner's getting cold. Bitter Heart 来自 Z Evie 啊，看到了张二宝把时间花在哪儿了，看来是学英语啊。有一句话，哎，因为有一句话读不顺，反复 repeat， 甚至有想砸手机的冲动。为了与老外对答如流，不辞辛苦。所以当然不知道具体的情况，所以是因为你的工作所需，需要和老外进行对答如流的交流吗？但是我在想， 关于你把时间花在哪里，想到了一个叫做100小时定律，还是多少小时定律来着，至少不是10000小时吧。就是如果你对某件事情感兴趣的话，可以先花100个小时去学习，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的喜欢。这100个小时的练习之后，也许你会发现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或者是不是在这件事情上能够掌握得很好。告白王羡慕张二宝，为什么呢？你羡慕的是他可以用把时间花在他认为重要的事情上吗？我想我们的这个话题可以稍微的修改一点点，因为刚才我觉得告白王提醒了我。这样说吧，除了工作以外，你把时间花在哪里了？好像这样听上去就会比较有针对性，不然的话可能大部分的人只要是工作，可能把时间都花在了工作上，是学生可能就把时间都花在了学习上，大部分的时间我指的是。那么剩下的时间呢，碎片的时间，或者工作之外你不得不花的时间，睡觉啊等等这些，对，你会把时间花在哪儿呢？你已经把时间花在哪里了呢？之所以把这个问题问出来，也是因为这也是我自己想要去思考的部分。我也很好奇你们的答案，你们自己想要去花时间的那个部分，希望去花时间的部分，和最终的事实有多少出入呢？也许我们可以互相鼓励，因为首先我要说的一个总体句就是，至少我呀想要去花时间的那个部分始终花的都不太够。今天在反思这件事情，究竟是什么在推着自己不断的向前奔跑，过完这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有的时候再回看的时候，就仿佛那个一直在运转着的是另一个自己。另一个自己，这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你呢？会不会有的时候有这样的一种错觉和感觉，像是上了发条一样，无始无终的被事情推动着、催促着？ 我发现我的歌当作讯号，去找你或被你找到，我掀起我的梦当成坐标，去导引你前来拥抱，不同的天空但同步心跳，同一套细胞。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看来大家很多都有类似的苦恼，比如我家猫猫叫汪汪，哎呀，一甩真的不知道自己的碎片时间都去了哪里。可能因为工作太忙，真的很想好好的虚度时光。还看到张二宝说，原来喜欢从单位步行回家，苏州街到牡丹园坚持了快两年，现在好想也有那样的时间，静静思考也好，但确实做不到了，好像有太多的事情要忙。唉，听上去都好无奈呀，就连碎片的时间似乎也被各种各样的东西挤满了。如果让我想一想，或者最有可能的我们大家把时间都花在哪里去的一个结论，除了工作之外，学习之外，那些碎片的时间有多少人花在了和这个东西的交互。有的时候它已经变成了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我们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得不去怀揣着它，然后应对各种各样的工作，或者是要求，或者是种种的需要。似乎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在这个上面，这个需要有所呈现。于是很多很多的，对，张二宝看到了，是手机，想想是不是这样。所以如果那些碎片时间可以真实的去感受这个周围的真实的世界，似乎也是一种宝贵。当然这首歌的名字叫宝贵，说的是某一个人，某一段感情，我想宝贵的就是那些你很珍惜的吧，或者你还没发现的。 发现我，你会爱上我，因为我有温暖的臂窝。如果你在想我，你会发现我漂亮的容颜。如果你发现我，你会爱上我，因为我很喜欢下雨的天。如果你在想我，你会和我一起淋雨，在雨中拥吻。 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欢迎回来，这里是期待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的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 你们好吗？继续来聊，你把时间花在哪儿了？刚才看到了张二宝非常非常暖心的表扬，今天杰克堂没化妆，好真实，好美呀！看来我不用担心以后不化妆了。有的时候会觉得做视频节目不化妆是不是有点对不起观众呢？当然了，化了妆也是稍微对得起了一点点而已。其实真实，或者说在晚上十点到十一点钟的这个最可能真实的面对自己的时刻，我很希望大家一起来做这样的事情，去接纳自己那些可能平时不愿意看到的部分。就好像我们一起来回溯一下，你把时间花在哪儿了？我们经常会对别人说，我是一个爱看书的人，我是一个喜欢听歌的人，我是一个喜欢画画的人，但是我们却很少把时间花在这个上面。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这是改变的第一步。刚才看到了一地狗毛，非常充实的晚上哈，我看看，我要把它刷出来，非常非常啊！刚从奥森踢完球，现在回家看书听歌，哇！所以刚才很多人都表示了羡慕，除了工作就是工作之外的酒局，与此相关的 KTV 等等等等。其实碎片化的时间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是最珍贵的时光。是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啊，就这么一点点的时间好像什么也做不了，算了吧，不如趁这个时间刷会手机，打发一下碎片时间。于是无数的碎片时间就这样被我们打发走了。看到哈，一地狗毛对于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王的一个非常酷酷的表情，那我很喜欢这个表情，就是呲着牙的那个小人，所有的笑脸当中我最喜欢用它，似乎有一种没心没肺的玩世不恭的笑容。所以当你问到，当被问到时间都去哪儿了的时候，你把时间花在哪儿了的时候，我好希望你们可以用这样没心没肺的甜美的笑容回答我，告诉我这一切正是你想要的，即使不是也没关系，不过是陪杰克堂做个班，一起来今天的时间自省一下，然后我们就有机会从明天开始改变自己。 Sweet Pea Apple of my eye Don't know when and I don't know why You're the only reason I keep on coming home Sweet Pea, what's all this about?Don't get your way, all you do is fuss and pout. You're the only reason I keep on coming home. I'm like the rock of Gibraltar. I always seem to falter, and the words just get in the way. Oh, I know I'm gonna crumble. I'm trying to stay humble, but I never think before I say. Sweet pea, keeper of my soul.I know sometimes I'm out of control. You're the only reason I keep on coming. You're the only reason I keep on coming, yeah. You're the only reason I keep on coming home. Sweet Pea. 我是杰克堂， 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告白王说，哎呀，总是想把自己的业余时间做一个很充实的规划，但每次都被自己的懒惰打败了。这很真实啊，杰克唐也是这样的，通常总是信誓旦旦的，好像一鼓作气重新做人一般的勇气说，嗯，我一定要怎样怎样。但是似乎到了那个时候，好像脑海当中的小柔就在跟自己说，你太累了，也该歇歇了。对，就差唱起来了。而这个时候往往就会选择放自己一马。我有深刻的去想过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告白王是不是能够对你有一点点的启发。因为当我们把我们喜欢做的事情变成了一项任务，变成了一个我应该要去做的事情的时候，似乎我们就会本能地对它抵触了。因为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太多我们必须要去负责和应该做的事情。就好像上学的时候我们应该写作业，上班的时候我们应该认真工作，我们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所以当应该这个想法在我们脑海当中的时候，我们会本能地对它排斥。所以我们会把那些喜欢的东西，喜欢的感觉，甚至于被那些排斥的感觉所淹没。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我想可以试试看，虽然有的时候我经常会忘记这么干，但是当我这么干的时候效果都还不错，就是把所有的我应该变成我可以。那是一种允许的状态，允许自己，这个时间是你的，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我是说那个碎片时间哈，你可以掌控的控制的那部分时间，然后去想一想你此刻真的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去做它。比如说有的时候当我想我应该早起的时候，往往早起不了，并且一边不能早起，一边心里面默默的负罪，一边啊，因为负罪而更不想起床，造成一种恶性的循环。但后来我试着把我应该早起变成我可以早起，就变成我可以早起，那我也可以不早起。你可以不早起，所以你有了选择。当你有了选择的时候，你是自由的，你可以自由的去想我现在要不要早起呢。然后你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可能是你没有早起，也可能是你早起了。嗯，我不知道我这么说是不是有点绕，但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你可以试试看。啊，刚才看到了很多大家在后面的留言，因为刚才很自顾自的在说自己的部分，所以现在稍微刷一刷哈。那我们就先继续来听歌，然后我一边听歌一边刷你们的留言。其实有的时候看到你们在上面聊天的状态就觉得很开心，就好像真的是三两好友围坐一团，彼此分享心事的状态。那我们一边听歌一边看你们聊天。 Lolita 来自金海心。 你的白纸我来信手涂鸦，没有什么这个世界声色犬马，我说不如 谢一地狗毛送的心花怒放还有福袋啊。张二宝说杰克堂说的好折呀，哇，这个省略我很喜欢。对，我该试着变成我喜欢，没错，就是这个意思。我很喜欢一地狗毛的这个说法，多关注过程不考虑结果，或者说不期待结果，过程就会变美好，也容易获得快乐。唱着你的啦啦啦，然后周末的事儿、工作的事儿，对，就交给工作日再说吧。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Hey, Mr. Ye 是一个萌新宝宝呢，听着杰克堂的声音，感觉一天的疲惫都消散了，烟消云散。周末的时候会感觉上班更累。是啊，所以要听听刚才我们我刚才说一地狗毛的那个说法，非常的，他也很折，有没有张二宝？一地狗毛是不是也很有很折的说话方式？突然间很想用你这个很折的形容词。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沉湎于过去，比如说回想了一下啊，这周上班好累啊。有的时候我们会恐惧未来，会想着啊，过两天又要上班了。但是至少现在我们拥有一个周末，至少现在此刻我们拥有一个有大家相伴的十点答录机。这个周末的韩式松骨，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发现今天的杰克堂和平时十点答录机当中的杰克堂，当然说应该说有的时候的会不太一样，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讲一些比较深沉的故事，但今天我们就是轻松的周末时光，好朋友在一起说说自己的糗事儿，说说自己本来想把时间花在哪儿，结果时间被什么吞没了，更多是这样的一些感受。刚才有看到一地狗毛说自己有运动，并且说了运动的诸多好处，我也要来现身说法一下。因为今天雾霾挺严重的，而且呢再加上又上了一天的课，所以其实身心也挺疲惫的。好久好久因为没时间为由，已经变成了一个天天只会坐着或者躺着，对，似乎都很少站着的状态。其实有一种叫什么精神力的东西，当我们集中精神力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还可以再去做一点点，而这一点点不会让你觉得疲惫或者强迫自己，而用这个精神力的部分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东西。 而当你觉得精神力不足的时候，你就可以站起来走出去动一动。这是我今天的一个体会，利用了一点碎片时间，然后发现真的有用。这个时候呢，你也可以听着自己特别喜欢的歌。对，就算今天似乎没有蓝天，但你可以想象蓝天的样子，或者听一首叫做蓝天的歌，开始做运动。蓝天来自黄义达。 那天原来是无雨无风，当你抬头看着天说你想飞，晴朗天气突然刮龙卷风，一刹那全世界都在改变，回忆起我们俩快乐的从前，像一场梦。我的爱，你是片云，不要害怕去寻找全新的自己，海阔天空，无拘无束新世界，也许你就要遇到雷雨闪电的暴风圈，也许就要遇到乌云密布灰色阴天，冻得像冰霜，背过下雪天，停下脚步想想我，也许你就要遇到泪流不止的风沙天，也许以后天气预报不会再有晴天，也许到最后终点是蓝天。 好感动，我家猫猫叫汪汪，原来你知道跑步歌。对，好怀念呐。所以我们每天都在变换着不同的样子， 也许欢迎一刹那成为泡沫，勇敢追求相爱的不能算错，我亲爱的， 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酝酿成诗。谢谢硕达人生送的挺你。哎呀，这个感谢有点迟到，因为看到了硕达人生的留言，听着糖糖的答录机很舒心，很希望今天你把时间花在十点答录机，让你觉得是一个值得的事情。啊，我家猫猫叫汪汪，听名字就很不错。嗯，对，周六的跑步歌好像很久没有和大家见面了。但是有很多的跑步歌单，或者说在运动时候的歌单，以后还是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哎，一海贼王，我家猫叫 Luffy， 所以这是跟我家猫猫叫汪汪问好是吗？我是小王子七六。当你能感受每一刻的时光，就发现时间的美好，不觉得时间每秒都在流失，看到时间都可以被享受，哪怕只是一首歌的时间。张二宝说哲学系同学集体大出动。嗯，好像是哦，人舒心了就会觉得一切都烟消云散。我觉得这是杰克唐的问题，为什么今天选了一个这么哲学的话题来供大家一起讨论呢？你把时间花在哪儿？这是我们今天聊天的内容。说着说着，大家好像就开始不由自主的往哲学系方向去靠拢。在路上2016说，把时间花在自己喜欢的人和事情上。对，所以我们才需要做一个回顾，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把时间花在了自己喜欢的人和事情上呢？如果当我们回顾的时候发现好像理想希望和现实不是一回事儿的时候，就要仔细去看看到底把时间花在哪儿了，然后尽量把它拉回到你喜欢的事情上。刚才有很多的朋友说哪有那么多的时间呢，似乎工作之余的碎片时间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被荒废掉了。但是你们可能有听说过村上春树，可是30岁的时候萌生了写小说的念头。那个时候他其实是一家酒吧的老板，白天会卖咖啡，晚上呢开酒吧，每天营业结束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了。但是闲暇的时间对于他来说是非常非常的珍贵的，可是就是因为喜欢，他把凌晨到天亮的那一段时间用来写小说，就坐在厨房的餐桌旁边。所以当我们真的喜欢一件事情，我们是愿意把时间花在那儿的。当你所谓的像告白王说的那样有惰性的时候，也没有关系，也可以允许自己今天不如就把时间花在好好的大睡一场上。在路上2016想到了摩西奶奶的故事。对啊，是啊，所以我们最后要把我们的主题回归得非常非常的励志。嗯，这样的话好像最后一首歌也就呼之欲出了。最后一首歌听名字就知道是什么，要传达什么样的讯息。对，不关年龄，不关过去与未来，只和现在有关。只要你意识到你有现在，就不难。不难，来自徐佳莹。当然有的时候当我们说这件事情不难的时候，似乎也是在劝慰自己。 我的东西你早已经整理完，其实宁愿你别答应那么快，提分手的人往往想再努力看看谁真的 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猜怎么着，突然就改变了主意。就是这么的随性，想把最后一首歌变成这首。因为刚刚那首歌觉得明明我们今天的氛围非常的温馨自在，怎么能用那么丧的一首歌来结尾呢？那就 Love of My Life。 Love of my life, you've hurt me, you've broken my heart, and now you leave me. Love of my life, can't you see? Bring it back, bring it back. Don't take it away from me, because you don't know what it means to me. 非常经典而熟悉的旋律，来和大家道晚安。但是要回应一下刚才不难那首歌的时候 Mr. Ye 说不难，就怕用心，就把它当作我们今天的点睛之笔吧。晚安各位，我们明天晚上再见咯。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